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努力取得空前的不遇成绩的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和朝鲜人民军1月8日水产事业所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侧帅黄炳瑞同志、人民武装力量省第一副相、陆军上将徐洪灿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首先对圆满建设成为我国水产事业所的样板和标准的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进行了现场指导。他说，他今天是劈开万事来的，为的是受到关于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建设的很现代化，而且在近几天来就捕获了数千吨雷鱼的汇报，就想尽早传告全国人民这令人稀罕的海鱼大丰收消息。刚才来的时候，从船上望去，水产事业所和文化住宅很漂亮，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东海地区建成了一个迷人之境的渔村，并对此表示了十分满意。他说，军人建设者把所有建设项目修建的到遥远的将来也毫无逊色，在一年的时间里，这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是党的决心，就移山填海。人民军的这射色贯彻的斗争精神和斗争风气，令人感动的俯首。金正恩同志向军人建设者给予最大的信任，说要把他们在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建设工程中所发挥的功勋记载于富强祖国建设史册，让后代人学习，并向他们表示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感谢。他看到立在海面正中的浮游式直观物，说观看这个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人民军是怎样贯彻执行。我党认为只要发动人的精神力，就能够做到从无到有的政策的。人民军仅在今年也就在北部救灾战区，当然不用说，在全国各地也确实做出了很多的事。其秘诀之一，就是因为人民军搞好了尖刀式火线式的党政治工作。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了联合调控室、冷冻加工厂和罐头加工厂。他十分高兴地说，水产事业所提出一个旨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实现渔场探索、捕鱼等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信息化和科学化的目标，并采用尖端技术来完美无缺地构筑了气象预报系统、海上指挥系统、海鱼加工指挥系统、设备及电力监视系统、修船指挥体系等。他说，现代化的数千吨能力、超速冻和冷冻设施也具备的圆满，实现了海鱼洗涤、选别、定量供应、自动计量、注水、速冻、解冻等各道加工工序的自动流水线化、机器人化，特别是机器人搬运和堆积冷冻海鱼的情景是很可观的，打造了一个可靠的保证，既可以节约劳力保障卫生，也可以一年四季向军人和人民供应新鲜海鱼了。金正恩同志走上渔船，十分满意地观看着打上来刚捕海鱼的情景，在野外卸鱼场成批卸下来的海鱼破布和冷冻室里像金批一样堆积的海鱼，一一了解了捕鱼情况。他说，东海各地捕口飘满海鱼腥味，一闻到它就觉得那些送子女参军卫国的父母真的会喜欢，心里感到很满意。他说，每天接到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大量捕鱼的汇报，真的很想跳过舞。不久前视察海岛防疫队，看到他们的饭桌上有东海捕获的海鱼，真不知有多高兴。金正恩同志考察文化会馆和可供渔工生活的楼房区，并高度评价说，军人建设者按照党的意图修建得很好。他表示期待和坚信，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的干部和职工将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以更大的捕鱼成绩来拥护党的意图，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接着对于朝鲜人民军1月8日水产事业所进行了现场指导。金正恩同志查看海鱼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的卸鱼场等水产事业所的各处，具体地了解了捕鱼情况。 他说，看到每间冷藏库里都堆满着可以供应到明年九月的海鱼，心情真的很高兴，就觉得种种疲劳都消失了，并自豪地说，创办这个水产事业所是有意义的。他说，朝鲜人民军1月8日水产事业所的干部和捕鱼战士为他要向月儿和养老院的老人每天供应海鱼的心意，加上他们自己的心情捕获很多海鱼，真的很辛苦了，并高度评价了他们乘风破浪提前完成今年捕鱼计划的功勋。他说，朝鲜人民军1月8日水产事业所是党最为重视的事业所，他并表示期待和坚信事业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将抱着一种成为院儿的亲生父母、养老院老人亲生子女的心情，捕捞更多的海鱼来送给全国的育儿院、爱育院、初等和中等学院和养老院，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亲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说，闻到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和朝鲜人民军1月8日水产事业所区飘满的海鱼腥味儿、社会主义海鲜香味儿，就觉得一切忧愁烟消云散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稀罕的风景，令人叫绝的风景。他说，通过人民军所属水产部门的干部和捕鱼战士所取得的奇迹般的捕鱼成绩，就确证了党的政策就是科学和胜利这一点，拥护了党的权威，维护了人民对我党的信任和信赖。他说，正当社会的水产部门因小小成绩而感到满意的时候，人民军所属的水产部门干部和捕鱼战士捕获了社会水产部门想都不敢想的、根本比不上的大量的海鱼。其秘诀在于他们真心坚守党关于创造黄金海历史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拥护党的思想和意图，下大决心，充分发挥设色贯彻的精神。金正恩同志为水产部门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任务，即坚持狠抓科学水产来不受季节影响而捕鱼的问题，实现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高水平科学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积极采用先进捕鱼方法来提高每航次、每起网捕鱼量的问题，一年四季出海捕鱼，保障300天以上出海的问题，具备各种超速冻和冷冻设施的问题，对照顾好渔工生活的工作给予深切关心的问题，大力开展水产事业所之间、渔船之间社会主义竞赛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热烈的号召说，要坚决贯彻执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的同志关于不仅在近海和远海捕鱼，而且在出海和回港时也捕鱼的遗训，大量捕鱼来供应给军人和人民。